之上时， 五十分贝， 谈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我们又相会在戏剧空间的直播室里，我是主持人颜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大型诗歌剧场空政话剧团的以同志的名义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导演王向明，演员温玉娟，还有演员苏妍。那么我们请他们来谈一谈。王导演，您请您说一说。 我们那个诗歌剧场以同志的名义是这个一个新的这个舞台演出样式，那个主要呢是为了这个建党80周年而做的一个舞台演出。这个舞台演出呢，它是主要是以这个诗歌为主的，但是呢它又不同于呢诗歌朗诵会，所以呢这个很希望观众呢到我们的剧场去看我们的演出。我们是准备在6月27日到7月31日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这个剧场演出啊。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去能够去看一看我们这样一个形式，是不是你觉得能够接受？ 应该是6月27日到7月3日吧。 对， 在儿童 儿艺剧场 演出。对。 那么目前正在上演的地点是空军大院，是吧？ 是的。 对。 那么我想问一问王导演哈，我知道您是导演过很多主旋律题材的话剧，我想请您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以前哪些主旋律的话剧，也许听众朋友可能看过。 哦，这个主旋律的话剧，对，我以前确实拍了一些，就离我们现在最近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在那个首都剧场演的那个何家庆，是我为安徽排的一个话剧。何家庆呢是一个这个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然后是这个中宣部树立的一个这个扶贫典型，然后这是一个很也是个主旋律作品，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中宣部的五一工程奖，就是前几天在首都剧场演出的。然后呢以前呢我就也拍了一些，包括这个给河北话剧院拍的圣旅也得了五一工程奖，是写这个班禅东行的这个写这个国家统一的两个民族国家统一的这么一个题材的戏。再有呢在以前呢给这个我们团我拍过这个甘巴拉也是五个一工程奖。我现在说的就是五个一工程奖，就是比较典型的主旋律了，是吧？这三个作品都得了五个一工程奖，所以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主旋律作品因为我们是部队的导演，所以呢我们站在主流戏剧的这样一个位置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拍主旋律作品，不管是从我们的主观还是从客观的需要都可能是做的这方面工作比较多一些， 是吧？那么从您拍的这些主旋律题材纷纷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来看，您对主旋律题材的把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在就是主题思想上的把握以及这个手法的处理上应该是能够符合我们这个党的需要的哈。 符合我这多少有点经验啊。对。 那么既然您是一位就是主旋律题材非常就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导演哈。但是我也发现就是您在艺术上呢也还在做一些不断的探索，比如说去年的《霸王别姬》就比较轰动，是吧？那也是您的一个作品。 对。 那么今年呢，您又推出了一种新的形式，就是诗歌剧场。 对。 您能不能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诗歌剧场为什么要给它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诗歌剧场是这样，就最先开始呢，我呢主要借鉴了这个德国一个舞蹈家叫毕娜·抛什。毕娜·抛什在德国呢创造了一个他是一个本身他是跳舞的，但是呢他创造了一种舞台形式叫舞蹈剧场。那么毕娜·抛什的舞蹈剧场的概念呢，是使舞蹈最大限度的呢向戏剧靠拢，戏剧的因素越来越多，而舞蹈的因素呢越来越少。这样他的舞蹈呢就可以呢拓展呢非常重大的社会主题。那么毕娜·抛什创造舞蹈剧场呢风靡了整个欧洲，对整个呢欧洲欧美的这个当代的这个戏剧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包括我们这个到中国，在中国前一段时间这个所出现的一些实验戏剧和先锋戏剧，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毕娜·抛什舞蹈剧场的影响。这样的话呢，我们因为这个这次呢搞诗歌朗诵会，这样呢我就借鉴了毕娜·抛什呢舞蹈剧场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把它限定为诗歌剧场，意义是同样的，也就是最大限度的向戏剧靠拢。最大限度向，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话剧团体，我们向戏剧靠拢呢有非常呢这个丰富的人力和呢这个智慧的资源，是吧？这样的话呢，这个使诗歌呢在一个能够有拥有戏剧的叙事、戏剧的人物造型、戏剧的舞台空间这样一个条件下进行的诗歌朗诵，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舞台呢就显得呢这个丰富多彩、变化多端了。再有呢，就是在现代演出当中呢强调一种概念，就是整体剧场艺术的整合力。整体剧场艺术的整合力就要求这个舞台呢要用的手段要高度综合，不是说局限于你或者是跳舞或者是演戏，你或者是歌舞，你或者是音乐会这样一个单一面貌的舞台，它尽可能用多种的综合手段呢整合出一个舞台的表现力。这个也是毕娜·抛什呢当时他的舞蹈剧场呢所对舞台艺术所做出的一个贡献。他的舞蹈剧场就是被称为就是那种巨力无坚不摧的那么一种非常有剧场表现力的那么一个舞台形式。这样的话，我们的诗歌剧场呢也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呢有，尽管我们是以24首诗啊为主体的，但是呢我们这里面有人物的造型，还有呢故事的细节，是吧？还有呢多媒体技术，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舞台空间，是吧？这个舞台空间呢使整个的这个朗诵呢这个在这个空间当中进行自由穿梭，历史和今天这种交叉穿梭，把一个非常丰沛的演出局面呈现给大家。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 每年都要重读一遍古希腊的悲剧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 公元前5世纪，普罗米修斯同情人类的苦难，从太阳里采来火种，带到人间。为此，他激怒了想毁灭人类的宙斯神。宙斯命令用铁链将他钉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身体倒悬临万丈深渊，直至千万年。普罗米修斯并没有为此而屈服，他为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摆脱黑暗，万死而不悔。于是在雷电交加之中，他慷慨赴难。马克思因此酷爱这部悲剧，他称普罗米修斯为高尚的圣者和圣诞者。 20世纪30年代，一支中国共产党人的队伍，在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艰难长征中，怀揣点燃民族光明的火种，步入茫茫黑。一串来自黑暗最深处的子弹击中了一个年仅15岁的小号兵。啊！ 小号兵！ 他胸前奔溢而出的青春热血，犹如一缕红色的火焰，融化了千年积雪的山峦。 小号兵！小号兵！ 连长，你见过电灯吗？ 没有，你呢？ 没有。等革命胜利了，让天底下所有的穷孩子能在电灯底下学习认字，该有多好啊！ 小浩兵，咱们革命正是为了这一天。 我不行了，我看不见了。 小浩兵啊！ 连长，我请求再吹一次冲锋号，行吗？ 吹吧，吹吧，部队就要冲锋了！哎， 把这太黑的天吹亮，让同志们快点前进，为受苦受难的穷人们去找电灯。 局长、处长，而要亲切地叫您一声同志，可以吗？ 同志， 请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理想， 请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功绩、传统和作风， 请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烈士、伟人和英雄， 请不要忘记。 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同志，停下脚，请抬起头来仰望，请脱帽。 欢乐和幸福吗？暂且把它忘掉。英雄碑前要静悄悄。 月光。 听众朋友，这里是戏剧空间，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持人严流正在和诗歌剧场以同志的名义的导演和演员一起聊天。那么我想问一问王导演哈，这个剧呢，就是说为什么要冠以一个以同志的名义这样一个名称？嗯，您觉得它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同志这个称呼，这个称呼呢，以现在来说，好像已经基本上退出了我们的这个社会交往，退出去了。但是同志这个称呼曾经是，在这个革命的年代，那曾经是呢，他们彼此互道珍重，甚至是互道永别的最后的一声称呼，是他们彼此呼唤着走向战场的一种称呼，是他们彼此呢称呼着团结到一起，一起去献出生命的一种称呼。所以呢，这个称呼呢，能够使我们呢进入那样一个呢令人荡气回肠、非常的悲壮的时代。再有呢，同志这个称呼在我们的曾经，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呢扭结着全体中国人民啊，共同呢为我们建设一个美好的家园呢去创造未来的生活，是吧？当然，现在呢是世俗生活和大众文化回归人民的时代，是吧？像这种东西呢，可能是小姐呀，或者这类的东西，可能跟老板啊，或者说是这种称呼可能更多一些，是吧？哎，可是呢，我觉得呢，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这样一个时刻，是吧？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呢是想用同志这个称呼唤醒一种记忆，唤醒一段历史，是吧？因为呢，这个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呢，遗忘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普遍存在的一种生存状态，是吧？也是应该说呢，同志这个称呼也是对记忆的呢一种呼唤。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呢 借这样一个机会能够重温，在重温党的历史当中，是吧，使我们呢重新获得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些信念和理想。我觉得这些东西不管呢社会怎样前进，它呢应该是支撑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奋进的一个基础。 嗯，刚才王导演谈了就是同志的名义的这个名称的来历哈。今天在座的呢有两位演员，一位是可以说是比较就是知名的老演员温玉娟哈，另一位呢是年轻演员苏妍哈。那么就这个同志的名义这两点哈，我想请教两位，就是你们对这一两点就是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哈，请温玉娟先说说吧。 因为导演刚才解释的应该是很清楚了。诗歌呢可能以前朗诵的也比较多，古今以至于这个中外的，还有这个各种的诗歌这个演出啊，还有命题式的这个晚会啊，朗诵的很多。但是呢像今天我们这个舞台上的这种形式的朗诵，应该说我是第一次。 您作为部队的团体的演员也是第一次吗？就是像这样的形式？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其他全国式的朗诵也是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形式的。我觉得当时我在排练场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有一种震撼的东西在里边，因为他从导演这个创意，以至于这个到舞台设计，像刚才导演所讲的，他这个融入了这个戏剧、诗歌等等等等融为一体，而且它有一种感染力，它不是单独把每一个人的一首诗朗诵完了就拉倒了，它一直贯穿着，就是这是像一个戏剧演出一样，它有情节在里边，有个人的诗在里边，它尽管没有一个什么贯穿线，它每一个时期它把人心一直牵着的。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一直在想，在朗诵这个诗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说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这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那时候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也不会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可能很多人觉得，就像《雷锋之歌》所说的，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就不要再提起了。但我觉得现在的人还应该时常的回顾一下。 过 去。 我们来听一听温玉娟她在这首这诗歌剧场中的一首很优秀的作品，讲的是邓小平逝世以后，然后呢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那么这首诗呢它标题呢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北京阳光灿烂，风景无限。一个人走了，带着那孩童般的微笑，带着那矮小的身躯和巨人的魄力，带着那无比的智慧和力挽狂澜的勇气。是的，一个人走了，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走了，他永远只做人民的儿子，人们习惯地喊他小平，像朋友对朋友，像同志对同志，像邻里对邻里，像幼者对长者， 人和他之间无私的昵称，他和人之间伟大的平等。他深深懂得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最渴望成为富起来了的中国人，他付出他无私的胆略，他运用他平易的机智，他表现他人格的风范，终于使这伟大国家的航船选定了自己的方向。他喜欢高瞻远瞩，但绝不高高在上。他喜欢指挥若定，但不搞发号施令。他的伟大呀，更像一棵树，只在祖国的泥土里生根，只在人民的浇灌下发芽。此刻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日子，已像初升的太阳，云蒸霞蔚，呼之欲出。啊，50年后再回首啊，他在慈祥的笑中会看见，那时诞生的中国人正给世界托起一个比5000年历史更灿烂的中华文明。小平，小平，中国人民的儿子。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戏剧空间，让我们从剧场呢回到直播间，我们继续进行以同志的名义这个直播的这个现场哈。那么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温玉娟朗诵的一段《中国人民的儿子》。那么导演哈，就是我想问问您，就是在这个朗诵会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它是一种是艺术视角非常新，而且舞台手段非常丰富，原风格也非常鲜明。那么您觉得它和作为一个这样的诗歌剧场，它与一般的诗歌朗诵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叙事线，叙事的脉络。那一般诗歌朗诵没有叙事，比如说张三朗诵、李四朗诵，完了是吧？ 对， 我们这里有一个完整的叙事段，因为这个叙事主要是从历史的上游走来，把这两大中间的历程这个给它描述出来。 那么这个叙事段落里面哈，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诗和诗之间给它连起来呢？ 叙事的脉络一出现呢，就是我刚才讲，因为我们大量引用了戏剧的因素，就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剧情化的这个组合在里面，这种剧情化的组合就是连缀的美丽，诗和诗之间的这个空白就被补充上来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红军生孩子的细节，有一些这个赵一曼的这个细节是吧，一些这个报童的细节，一些这个有人给邓小平总理付出写信的细节，是吧？这种细节我们都进来了，进来以后呢，就把整个诗就连成了一篇，连成了一篇。那这个基本是这样。 您觉得在就是在诗和诗的连缀之间哈，用叙事给它连接起来，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就从戏剧的角度来看哈。 从戏剧的角度来，我们就尽量拒排斥，或者我们应该说尽最大限度的拒绝呢主持人化的东西，主持人式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我这主持怎么说了一段，然后引动出这个朗诵，然后我们尽量用剧情化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并没有100%。 好像还是有主持人哈， 有主持性的，有主持化的东西。 就 是主要东西没有完全的消灭掉。这里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主观可能是，我估计可能还是这个才能有限，再有呢，也受到一些限制，就是外在的因素也有，就是我们这个毕竟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也有些外在的因素在里面，这样呢，我们把有些具体上的东西拿掉了 哈。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就是因为你们这是一个 就是部队的一台戏哈，那么他的整个的排练到演出呢，一直是要就是要接受就是领导的这个审查哈。那么在这个不停的审查之中，您觉得您觉得就是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就是这个主题和这个艺术处理上会不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就是这样，它这晚会本身呢是一个主题性晚会，是吧？主题性晚会。再一个，我们自己呢，因为我们是这个，我在话剧团已经待了27年了，27、28年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呢是部队的这个文艺工作者，恐怕呢这对于这个审查呀，我们接受起来呢还是比较容易接受这种东西。 嗯， 就是说为部队自己团体做戏啊，就是你势必恐怕还是要服务于一个政治主题的，是吧？ 嗯， 这个觉悟呢，恐怕我们还是得具备。 嗯。那么，比如说在我听说就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放的这一段，就是温玉娟朗诵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刚才您说到哈，可能这一段要做一些调整哈。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作为温玉娟来讲，有觉得有点不可难以割舍？ 这个调整呢，因为它根据这个整体每一个阶段的这个诗呢，可能有这个过多了一些。这个改革开放的诗可能多了一些，所以说呢要做一调整。他倒不是说领导说这段要怎么删掉，他不是这个意思，这大伙的一致的这个呼声是这样吧，导演？对，反正作为演员来说，他没有什么这个我想怎么就怎么地，因为它是一个集体的创作，一个不可能是个人化的，服从大局的应该是。 好，素颜，你刚在这儿坐了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你作为年轻演员参加这样一台就是诗歌朗诵会，我想就是问问你的这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就是您当你走上舞台的时候，我想因为老演员都是经历过很多，就是也可能也是党员或者也是有其他的任务很多，但是你呢，可能作为一位年轻的演员哈，这种机会还不是特别多。那么您怎么看这种演出哈？ 就是原来在舞台上也曾经演出过话剧，但像这种诗歌朗诵的形式是第一次接触，而且就是它是为了我们这个建党80周年准备的这个诗歌剧场，等于是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过来的，所以是它的包容量是非常大的。我是70年代出生的人，所以就是说当然是很多很多事情我都是根本就不可能经历过的，只不过是从小学的时候受的教育，包括就是这种你的知识的这种汇总哈，知道是怎么回事，哪个历史时期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在舞台上去要朗诵我的一段或者是跟别人有合诵的段落，我想说一点，就是说不管我是不是那个时期出生的，我经没经历过，或者我真正是否懂得那个时候的艰难和那种时候的状态，可是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就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一个女人她的孩子丢了，可能所有的女人感觉都是一样的，不管她是一个古代的人还是一个现代的人或者还是未来的人，都会很着急，都会在想办法去找到这个孩子，就是她的这种一刹那间所爆发出来的东西和它本质的东西，我想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现在年轻人来说，和比我们年长很多的前辈来说，我觉得可能在那种就是说我要表达的激情上，我觉得我们是能够体会到的。它是没有一个年龄的界限的，因为这种激情的东西是，而且就是说又作为是演员呢，就可能你更有这种就是这种悟性，你去理解这个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觉得我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力量的，一种就是说，而且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是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感觉就是可能大家都太浮躁了，都太就是可能对我们年轻人更明显一些，就是物质的东西太高于一切了，反而有这样一个东西的出现，而且我们的参与，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教育，而且就是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在冥冥之中能够感受到一些东西，给你一些震撼和鼓舞。我说的，我觉得我不是在讲大话哈，就是当我就特别明显就听到那个，就是我们里面有一段，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就是里面有一段那种电影资料，你知道吗？在说，哎呀，包括看到就是有一些像那个周总理的那种段落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真的是很激动，心里是觉得，哎呀，很好很好。 虽然那一段历史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比较遥远， 对，比较遥远，但是因为我们差不多是同龄人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一首那样的歌曲。或一种那样的诗词，当你耳边回响的时候，你莫名其妙的你就觉得你好像是很肃穆，你很想立正，你很想就是很敬仰。我觉得对我们现在这人来，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个社会太浮躁了，我们需要一些这样的东西。所以可能这也是说，为什么你刚才最初的时候问为什么要定到以同志的名义，我觉得可能就想让所有的人在刚刚一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有一个最深的一个介入，就是它是这样一个主题的东西，把你带到一个那样的一个规定情境当中。我想我们这部戏这个诗歌剧场，我相信在上演的时候它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唤起人们的一种关注，可能会是特别好。我可以引用我们导演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就是他曾经在给我们大家说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年轻人不能接受这个东西，什么是标新立异，什么是前卫。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可能放在现在的21世纪的现在这个2001年这个时候，可能它也是一种前卫的，这种东西是更，我觉得是更深的，更是一种原始的内心的一种呼唤。我觉得导演这个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这个东西也许是一种前卫的东西，看你怎么来理解了。我自己觉得我是这个诗歌剧场的一份子，我自己觉得挺骄傲的，而且我相信在我们上演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不管是前辈也好，还是我们同龄人，或者比我们还要再小的人，都会怀着非常大的兴趣来看完我们这个诗歌剧场。 你参军几年了哈？ 今年是第四年 啊，也四年，有四年军龄的军 训 练。你入党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哈， 还没有。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这段充满激情的这个演讲哈，非常打动人。 羡慕的， 不错，确实说的不错，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不是真的，不是，我觉得不是在那个就是高谈阔论或唱高调，我心里的确是这样想的。我真的是觉得给了我一些这种感受，我是有感而发的。 延安，中国革命的再生之地，历史航船的灯塔。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惊奇地发现，竟然有如此多的中华民族的精华聚集在延安。它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千千万万寻求真理的青年奔向他的怀抱。 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马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 为什么你爱延安？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上9妖18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哪怕我们的课堂在露天。我们的凳子一块砖， 我们的桌子两腿上面搭着一块小木板， 我们学的多么乐多么欢， 我们的教员是英雄， 曾毕业在草地雪山。 哼着鸽子绕过盐水边， 唱不尽的是革命，看不厌的是明月。我们青年人的热情好比流不尽的水，流连，流连， 流连，流连。 夜深了，还在盐水边流连。忽见中央机关那一面还有星星大的灯光，三五点，那分明是老干部还在窑洞里埋头苦干，又才警觉到战斗的明天。明天，明天同样是战斗的学习，战斗的工作，战斗的生产， 战斗的青年，要带着毛主席给的战斗法宝到前线，到广大的民间。 青年，青年，勇敢的中国青年，多情的中国青年， 你穿破了延安的草鞋， 你取得了一些活生生的革命经典， 你吃饱了延安的小米饭， 你有了一个能思想的脑袋。 你呀，你，你前进， 你将开花在华北华南，结实在鸭绿江边。 青年， 你， 你， 可爱的， 可爱的 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 可爱的中国青年。 演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听众朋友，这里是戏剧空间，我们继续进行以同志的名义的直播现场。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来自空政话剧团的王向明导演和演员温玉娟和苏妍。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呢，就是苏妍充满深情的一段朗诵《延安与中国青年》。听众朋友，不知大家是否感受到这样一台诗歌剧场呢？它呢是一场非同寻常的演出。它不仅仅有对历史简单的回顾，也不是对先烈和英模的一般性的缅怀，也没有对建设成果做一种生硬的展示，而是采取了非常丰富的手段来再现我们的革命历程。那么他们的主旨呢，就是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呢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80年的光辉历程。那么共产主义理想在今天呢，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信仰。那么王导演哈，那么在这个诗歌剧场里面呢，它因为它还是一场应该说是诗歌朗诵会，那么呢它是怎么样，就是运用多种，应该它是运用了一种多种的朗诵形式，因为一般朗诵可能有读诵、有合诵、还有轮诵，您是怎么把这些多种的形式给它融合到一起的呢？ 对，我们这个朗诵呢，因为我们这次我们的团里的那个很重视，就投入了很多这个非常大量的演员啊，包括我们绿色演员。你像今天来的，像温玉娟他们，就代表着我们团一些中年当中的非常优秀的、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演员。 嗯， 像苏妍呢，他们就代表着我们团这些有生力量、新青年、青年的这些演员。这样投入这些演员呢，我们有一定的演员群体力量之后呢，我们就有了人力资源。一般的诗歌朗诵会没有这么多的人力资源。 嗯， 啊，我们这个人力资源显然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团体作为支撑。是吧？我们的何旭京团长呢，对这个整个这个组织这个非常有效，整个我们人员的投入呢，投入力量很大，这样我们就有条件可以把朗诵会的声部呢给它扩展开， 嗯， 是吧？就可以有多声部的啊，轮诵的啊，男女混诵的，是吧？单一和集体合诵的等等多种这样的方式，使朗诵呢这个语音形象呢出现一个比较丰富的局面。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朗诵具体一首诗的处理上，一般的朗诵呢，比如说往那儿一站，是吧？这个就是根据演员个人理解就朗诵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朗诵的处理上呢，有规定情景的进入， 那就像刚才苏岩他们朗诵的《沿海与中国青年》， 嗯， 是吧？他有群体在里面。那么当深更半夜这些这个这样的段落出现的时候呢，他有一种规定戏剧化的规定情景出现了。然后这种规定情景出现以后，他有一个整体场面的协调，然后灯光的变化、音乐的进入，它使得整个的这个舞台气氛呢出现了诗歌当中所描绘的那样一个情景。 嗯、 那么一般的诗歌朗诵就没有这种可能性了，就没有这种可能性了。是吧？他就不可能调动出其他舞台手段，把这种剧情化的因素或者说规定情境给它展示出来。你像我们的小平你好也是这样，就完全是剧情化的处理， 嗯、 完全是剧情化的。两个青年人是吧，在游行队伍当中，于是朗诵出了小平你好，而不是呢一个演员客观的朗诵了一个诗歌的这个诗，是吧？而且把它进行了这个戏剧化的这样的剧情性的处理，就是这种东西呢，可能增加了一定的可看性，再一个呢，增加了变化，朗诵当中的变化。因为现在舞台的节奏的这个可视性节奏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要不断的构成变化。 嗯，因为这场演出的时间长度是2个小时，有没有？ 有了 、 嗯、 那么就是说想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哈，怎么样使这个听观众能够就是说坐得下去？ 对， 也把这个听完，就可能需要采取各种艺术手段来丰富和完善它哈。那么我知道就是在你们的这个诗歌剧场里面呢，选用了就是从建国以前一直到现在呢，许多非常就是优秀的名篇诗哈。您能不能向听众介绍一下有哪些比较著名的诗篇？ 著名的诗篇呢，现在包括这些，像我们从最早的有共产党人齐小白同志的诗，有毛泽东同志的诗，有这个陈毅的诗，也有周恩来的诗。 嗯，这是领导人的哈。 领导人的诗， 嗯、 随着这个时代进展，有这个刚才比如说苏岩同志朗诵这个，就是柯仲平同志写的诗。 嗯， 柯仲平是我国的一个老诗人，一个老诗人。 嗯、 这个《沿海与中国青年》，这时候都是他40年代写的诗，是吧？有贺敬之写的《雷锋之歌》，这个呢，在我这个年龄的听众可能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年轻时候就非常熟悉的这个诗啊， 嗯、 雷锋之歌轰动全国，还有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郭小川呢也是这个按说也是我们这个年龄很熟悉的，郭小川《向困难进军》，是吧？还有这个包括李松，我们空军的有一个诗人叫李松涛， 嗯， 是吧？ 也是这个剧的这个撰稿。 哎， 是吧？ 我们俩一起写的这个稿子，哎， 嗯、 这个反正我觉得这个艾青的诗啊，臧克家的诗啊，这些这个诗坛就是这两个泰斗级的人，我们也有他们的诗，包括我们军队的著名诗人李英同志的诗， 嗯 啊，这个 就写周总理的诗， 不是写这个不朽的人生 啊，不朽的人生好像就是不是周恩来总， 周总理帮是灯光 啊、 哦，是周总理一首诗，周总理帮是柯岩同志写的 啊、 那个还不朽的人生呢是李英同志写的，李英同志这个也是我们军队的一个老诗人啊，老革命者啊。 嗯，听众朋友，听完了就是王导演说的这么多有名的诗篇哈，您对诗歌剧场以同志的名义是否有一点兴趣呢？我想现在给大家欣赏的是，萧雄朗诵的臧克家的名诗《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啊，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的人更好的活，骑在人民头上，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当牛马，人民永远 记着他，把名字刻入石头，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听众朋友，这里是戏剧空间，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大型诗歌剧场以同志的名义的直播。好，王导演哈，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就是有关这个以同志的名义的诗歌，它的就是朗诵和处理的方式。那么呢，还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问问您，听说这个戏呢，就是它的这个舞台的这个视觉效果呢，也是非同一般的。它呢好像是有两边，左边和右边各竖立了很大的看台。另外呢，还有就是电影那个片的放映哈。那么在这个处理上，是不是也花费了很多的心思？就从舞台美术上。 对对对，那个我们的舞台美术今天没有来，我们的舞台美术设计师是戴延年同志，也是我们团的一个很著名的，我们军的一个很著名的舞台设计家。这个整个舞台设计呢是这样，就是两边有一个这个，我们当时呢主要的这个创作的初衷就是要有钢铁的这个框架，整个那个钢铁支架性啊。两边呢一共有六幅照片所组成，啊，六幅呢这个照片框所组成，中间呢有13幅巨幅照片所组成，啊，巨幅照片不断的迁换，这些照片从历史的上游党的这个诞生开始，一直到今天的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党领导人的照片，啊，这个包括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的照片都有，一直到今天。然后呢还有4段投影，也就是多媒体技术，我们上了4段投影，是吧？这4段投影呢包括这个建党之初，那这个十月革命建党之初，是吧？包括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解放全中国的那个整个场面，在全中国各个战场推进的场面，啊，新中国建设时期，还有呢这个改革开放时期和走进新时代，哦，对，五段大规模的投影，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舞台呢多姿多彩的一些变化。啊，都在变化，同时还有很多装置，比如说火车头啊，党徽啊，是吧？很多雪山草地啊，还有很多这样的装置呢，随着剧情的发展来进行这个舞台配置。这样呢，再一个我们也这次用了大量的电脑灯，是吧？大量的电脑灯勾织出了舞台灿烂的这种舞台画面。 也就是说，是听众呢在欣赏诗歌的同时呢，也看到这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段非常就是鲜明的一段历史过程。 绝对具有视觉冲击。 这也是现在的舞台所对，就观众所对舞台的一种新的要求，就是越来越需要有这样的视觉冲击力了。 对。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大型诗歌剧场以同志的名义呢，确实我觉得做到了在某种意义上的前卫。 啊，是前卫。对，有技术含量挺高。 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戏的最后一段结尾。 只要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 都自觉成为党旗上赤纱一缕，只要我们每一位党的干部 都向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只要3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始终成为我们心中信念的旗， 只要3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始终成为我们心中信念的旗， 我们党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 在新的世纪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80年风雨兼程，我们缅怀倒下的所有身影。同志， 请不要忘记，此刻我们正生活在先烈们的理想之中。 80年风雨兼程，我们履行全部肩负的使命。同志，请不要忘记，我们前面的道路依然需要奉献和牺牲。 每一次历史的回顾，都给了今天一声珍贵的叮咛。同志，请不要忘记共产党人不屈的斗争。 每一回今天的沉思，都给了未来一份有力的保证。同志，请不要淡漠共产党人燃烧的激情。 请不要玷污共产党人理想的神圣。 请不要动摇共产党人信念的坚定。 这就是为什么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心中的旗帜为什么如此鲜红。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着风云变幻的考验，我们前进的方向会如此不改初衷。 为此，我们以同志的名义举起臂膀，重温入党第一天每一个共产党员留下的誓言。我宣誓， 我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 履行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 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 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保守党的秘密，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为党忠诚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 永不叛党。 宣誓人： 李大钊、屈雄海、 赵一曼、 方志敏、李鸿昌、 夏立汉、 周文雍、 叶挺、 陈仁爱、 冯思睿、 王继国、 刘少云、 毛岸英、 刘福南、 王进喜、 焦裕禄、 王军、蒋仲英、 孔繁森、 李向群、 周建超、 雷锋。 听众朋友，让我们回到直播间，这里是戏剧空间的以同志名义的直播现场。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这个交流呢，我想听众朋友对以同志的名义这样一个诗歌剧场的这个面貌呢，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印象了。总之呢，这是一台表现手段丰富、视听冲击强烈、声情并茂、荡气回肠的演出。无论是内容上的时代感，还是艺术上的探索性呢，我想都会给听众朋友留下不俗的印象。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戏剧空间呢就要结束了，下次节目再见。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 让我看见 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